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云奇。人社部同发改委等12部门下发通知，决定在2018年春节前在全国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，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确保2亿多农民工领到工资过年。老年网络消费发展报告日前发布，报告指出老年网络消费年轻化和时尚化趋势明显，部分老年人心态趋于年轻化和时尚化，消费观念逐渐向年轻人靠拢。马来西亚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二购物狂欢节上的销售额超过双十一的3倍，每位顾客平均消费高达76美元。根据马来西亚 Shopback 发表的数据显示，双十二已成为东南亚最大型的网上购物盛会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南极航线在新年前夕起飞前往南极，并在南极圈的极昼里迎接2018年的到来。离开澳大利亚往南飞行3个小时左右，乘客可以欣赏到冰川最外沿的浮冰和南极大陆的种种奇景。北京市2018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时间为2018年2月28号之前截止，城乡老年人、学生、儿童每人每年180元，劳动年龄内居民每人每年300元。今年北京房地产市场即将收官，2017年全年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大约在13.4万套，买家砍价空间扩大，1000万的房能砍掉66万。歌手张惠妹新发布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，专辑制作邀请到周杰伦、林俊杰、蛋宝、徐佳莹等众多实力音乐人，自称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动人的故事唱给所有人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曾经是朋友，人生的路坎坎坷坷，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。你在你的路上走，我在我的路上走，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。朋友的心只顾自己走得近，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大风浪你要经得起，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别只顾自己忙得紧，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我祝你明天好光景。

欢迎回来，感谢你收听本时段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爱玉 DJ 银奇。刚刚我们说了一个互动话题，那就是你做过什么最打脸的事。众听友的留言真是一个比一个打脸，在此呢我特别分了几个等级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打脸事件一颗星的听友名字说，最打脸的大概就是每次吵架后想和男友分手，却到现在还在一起。打脸事件三颗星的听友本由说，刚对同事说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了都没生过病，你们身体怎么这么弱，结果第二天赶上大流感，发烧感冒流鼻涕卧床三天。千万不要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冒啊之类的话，这样呢你很可能第二天就感冒。打脸事件五颗星的 Jack 说，曾经在学生时代吹牛说自己能吃四斤饺子，舍友不信，然后呢就打赌去饭店里买了四斤饺子，结果吃了两斤就发现再也吃不下去了，然后回去跟别人吹牛说自己吃了四斤，然后舍友补刀说明明只吃了两斤。随后呢别人看我都是一脸嫌弃的眼神啊，我想说这可真是打肿了脸吃饺子啊。其实这些打脸的事呢，当时想想都觉得很尴尬，但是后来觉得还真的挺好玩的呢。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，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，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人，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，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是这样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 说到打脸的事呢，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就连娱乐圈也有这样的事。当年张雨生和张杰在出道的时候都不被李宗盛看好，王杰在被李宗盛看衰后呢，却成了华语乐坛的天王巨星。而张雨生后来也被李宗盛告知说，乐坛已经有一个不颤音的王杰，不需要再多一个张雨生了。结果被拒之门外的张雨生转身后就凭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一举成名，而李宗盛对当时的情歌王子邰正宵也是很不看好，觉得他国语说的不是很好，怎么可能唱歌呢？可转过身后，邰正宵就推出了《999朵玫瑰》等等流行一时的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三人后来还一起合唱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电影《七匹狼》的主题曲《永远不回头》，并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歌曲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向李宗盛大哥示威呢？来听听这首歌吧。

留一点空隙，彼此才能呼吸，有多少温

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要拼到第几回合，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成果有没糟。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，趁年轻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替你看看是个问号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人生不算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 几回合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一想下半辈子结果天早。要拼到第几回合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 哎，变成当人就知道光脚到不了的地方，转大转高还是到不了。嘿嘿嘿，不想冒险犯人啊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 要拼到第为何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成果有没差。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，想念成一次多好。要爱到第几个人，替你看看是个问号，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。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人生不算无可救药，为这一辈子重要，为自己烦恼。 宣言，宣诚信，从你我做起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